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黄泉古墓篇》第26章《鬼绝幽村》。 抱歉啊，周少爷，还是不行。 一个魁梧的保镖无奈地放下电话，转身看向站在越野车旁的那名外表儒雅的年轻人。 这片林子太偏了，没有信号，也没有无线网络，我们手机也快没电了，再这样下去可不妙啊。 该说抱歉的是我，如果不是我非要拖着你们陪我探查开发地周边，也不会迷路胖猫。 年轻人摇了摇头，又将视线转向另一名在越野车前盖上下不断鼓捣着的矮小保镖。只见对方正满头大汗地修理着车，但从神色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不行，发动机烧了。 矮小保镖终于放弃挣扎，叹息着合上车前盖。 这地方太邪门了，不但导航失灵，连这台进口新车都这么莫名其妙报废了，不正常啊。这 天快黑了，到了晚上林子里说不定会有野兽，我们不能在这干耗着。 年轻人想了想，果断做出了判断。 以我们行驶的距离来看，这里应该离最近的村庄不远，要不我们走走看吧，说不定能碰上村民。 也对，这样我先去探探路，阿奎你保护好少爷。 那名魁梧的保镖点了点头，再对着那名矮小保镖关照了几句后，随即便朝着一个方向探寻而去。30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夕阳越落越下，那名魁梧的保镖依然没有回来。 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老七该不会出事了吧？ 那个叫阿奎的矮小保镖来回踱着步，似乎有些焦躁，而那名坐在一旁的年轻人倒是没有慌乱。他抬头看了眼天色，思忖片刻后便起身说道， 走，我们去找找他。 可是万一他回来发现我们不见了？ 我们留下书信并一路上做好记号，就算他回来了也能找到我们。 年轻人说着，从背包中掏出一瓶荧光剂，将里面的药剂灌进背包网袋中的那瓶矿泉水中，随后又在矿泉水瓶底下戳了一个小洞，混杂着荧光剂的矿泉水更像是滴漏一般，一滴一滴地落在草地上，在渐渐昏暗的环境中倒是变得愈发明显。 想不到这个项目用的工业试剂在这里倒派上了用处。 年轻人笑了笑，将装备了矿泉水的背包背在了身上。 我们一路走，一路会留下痕迹，这种荧光剂效果能持续很久，我想他回来的话一定能发现。 好办法，真不愧是少爷。 阿奎崇拜地夸赞着年轻人，随即便不再磨蹭，开始收拾东西。然而还没收拾脱脚，两人便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树林丛中隐约发出了些许异响。阿奎立即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随即掏出腰间的短棍，一个闪身挡在年轻人前面，对着发出异响的树丛虎视眈眈。声音越来越近，两人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就在阿奎快要出手攻击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老七。 阿奎一愣，只见斑驳的树影中钻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正是适才前去探路的保镖。 嘿，老七你怎么才回来啊？ 阿奎笑着 上前拍了拍老七的肩膀，这才忽然发现这名高大魁梧的保安背后竟然还站着一位陌生的干瘦老头。只见这名老头驼着背，身材也不高，草帽下的脸上沟壑密布，背上背着一筐野菜，年纪看上去应该已经六十有余。只是与普通山民有些不同的是，这老头的皮肤却是异样的惨白，一道狰狞的疤痕从额头一直蔓延到了颧骨，以至于阿奎一瞥之下吓了一跳。这位是……年轻人显然也发现了老头的存在，向老七投去了疑问的目光。 嗨，这位啊，是黄大爷。 老七笑着介绍道。 少爷您猜的没错，这附近果然有村庄，这位黄大爷就是那个村的村民，他可以带我们去暂住一晚。 啊，太好了，谢谢您。 年轻人感激地向老头行了个礼。 哎，不用客气，俺听说了，你们的车抛锚了，还好遇上了俺呐，不然这大晚上的待在这片树林子里可是要出事儿的呀。 老头摆了摆手，随后又话锋一转，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音。 因为这林子里头啊有妖怪。 妖怪？年轻人似乎来了兴趣。 是啊，传说这片林子深处有一口通向阴曹地府的黄泉井，还有只吃人的妖怪守在那里，要是谁晚上误闯了林子，就会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嘞。 老头瞪着浑浊的眼睛，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惨白的脸色在落日的阴影中显得有些瘆人。 黄泉井，妖怪？嗨，这只是谣言吧？ 阿奎干笑着，一副不自然的表情，看样子是联想到某国著名恐怖片了。 不管有没有妖怪啊，晚上待在林子里总还是不安全的，我们快走吧。 年轻人笑了笑，似乎也没有太过在意，在简单收拾了行李之后，一行人便在老头的带领下在寂静的林间穿梭着。 话说大爷，您这么晚回去，家里人会不会担心啊？ 哎呀，家里就俺一个，老伴儿早些年走了，儿女也在外打工，俺一个人待得没劲，就四处走走。 老头笑着回答道。不过看得出来啊，虽然您儿女不在身边，但他们应该还挺孝顺您的吧。年轻人看了一眼老头身上的服装，相比于普通山区的村民，这老头倒是穿着身名牌外套，价格还不菲，只是这外套尺寸似乎有点偏大。那老头瘦小的身材穿上去稍微有点不伦不类。 嘿嘿，谁说不是呢，他们呢可孝敬俺了。 老头似笑非笑地说着，侧头瞥了眼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话说呀，小哥你一看就是大城市出来的，怎么会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呢？ 因为工作啊，出差来的。 年轻人笑了笑，家里有个不争气的弟弟，就只能靠我撑着了。 哟，家里的顶梁柱啊，不容易，不容易呀。 老头啧啧嘴说道。其实我以前挺羡慕我弟弟的，能为自己的理想打拼，不像我连反抗家里的勇气都没有。 年轻人苦笑着摇摇头，不过我现在想通了，如果我不撑着家里，那小子恐怕也没办法自由地追求梦想了。支持弟弟的理想可是我这个兄长的责任啊。 俺多嘴问一句啊，令弟是干啥的呀？ 他呀是个漫画家哟。年轻人转头看向老头，一直以来十分沉稳的眼神中多了些许自豪。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后续啊送一套他的作品给您。 行啊，到时候送给俺孙子看。 老头说着抬头看了看前方，伸手忽然一指， 看俺们村到了。 三人连忙抬头望去，只见那老头所指的前方尽头隐约出现了盈盈灯火，袅袅炊烟伴随着晴空皓月，俨然是一座与世无争的古老村庄。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竟然还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年轻人眺望着小山村，不禁赞叹道，大爷，您这村庄叫什么名字？ 俺们这儿啊，叫赤泉村。 老头呵呵一笑，赤泉村没听说过呢。 嘿嘿，很久以前呐，这附近有条泉就叫赤泉，虽然现在早就干涸了，但俺们村还是保留了赤泉村的名字。 老头说着带着三人走向村口，但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头看着三人意味深长地说道， 对了，进了村之后你们晚上可别到处瞎转悠，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也别问，这可是为了你们好。 啊，好的。 三人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点头应承了下来。出门在外，这些当地规矩还是要好好遵守为妙。一行人沉默着进了村，向村委老头的住宅走去。这座村子相当古老，空气中已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怪异气息，而两旁的建筑几乎是简陋的土房子，现代化气息吵得可怜。不过即便年轻人和这两位保镖谨记着老头的教诲，没有随便张望，但他们还是很快察觉到了村民们投来的异样眼光。 少爷，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啊，这些人看我们的眼神怎么像要把我们吃了似的。 阿奎走到年轻人身边，在耳边小声说道，可能村里人很少见到外向客吧。年轻人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也觉得不大对劲啊，你们看那些人个个脸白得像死人似的，不会这村里有瘟疫吧？ 这次连一向少根筋的老七也犯嘀咕了，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却见前方带路的干瘦老头忽然停下了脚步。 哎呀，到了到了，这便是俺的屋子。 老头笑呵呵地转过身，指了指前方一座陈旧的土屋， 俺带各位去偏房吧，今儿也不早了，吃了饭就早点休息吧。 三人千恩万谢地进了房，而在偏房大门关上之后，房内三人却愁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我总觉得这里有古怪，从走进村子开始，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赤泉村，我们之前看电子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方啊。 阿奎靠在窗边，小心地观察着外面，心中的疑虑愈发浓厚。 而且这地方这么简陋，明显经济条件不太好， 那老头却穿着一身名牌，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该不会是怀疑这里是那种传说中的黑孙，专门引诱外乡人谋财害命的地方？ 老七一听，顿时也被吓到。 难怪那身衣服那么不合身呐、啊，感情是抢来的。哎呦，这可不好，少爷一看就是有钱人，这下不是羊入虎口了吗？ 你们先别瞎猜了，说不定这家人真是一片好心。 年轻人摇摇头，微微清了清喉咙，不知为什么自从进村来他身体就有点不舒服，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是太累了吗？ 年轻人正想着，却听到一旁的阿奎突然喊起来： 哎，少爷少爷，你们看外面好像有动静。 阿奎像突然发现了什么，连忙招呼着另外两人来到窗前。只见苍白的月光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影簇拥着一座诡异的青色棺木，朝着村外树林深处悠悠而去。